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的18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曼宁。 您好，我是江宁。今天是2021年12月22号，星期三。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昨天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57例，陆定边境口岸城市跨省团队旅游被叫停。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工程畅通路北京河北段今天同步开工建设。 北京应对人口老龄化实施方案出台，医院都要设立老人绿色通道。 淘宝拟禁止卖家以好评返现等方式引导买家进行好评。 我国人造太阳开始新一轮实验，此前曾燃烧101秒创世界纪录。 朴槿惠的妹妹朴槿令宣布参选韩国总统。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郭建兴，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郭工您好。 江宁、万宁你们好。 郭工好，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有一股这个寒流马上就要到了是吗？ 我们就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一个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北京市气象台呢今天15点发布了寒潮蓝色预警信号，说的是呢预计23日至26日北京地区将出现寒潮天气，这个过程最低气温降幅就多达这个8度以上，24日到26日夜间最低气温降至-10度左右，23日夜间至26日上午有3-4级的偏北风，短时阵风6到7级，请注意防范。这个预警的信息呢，它设计的变化呢，主要是明天夜间到周日，这个周日就是26号。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这个天气呢，变化还没有后面变化那么大。这主要变化呢是今天夜间云量会增多，明天呢光照不太好，气温会继续下降。预计明天的最高气温1度左右。那么周一最高气温达到了这个最高点13.2度以后呢？昨天降到8.1度，今天降到5.9度，明天会降到1度，就是说这是一个三连降。那么明天白天天气呢，就是属于一个阴冷的一个的这个态势，请大家注意保暖。这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的一个情况。 那公公，这个未来几天天气的情况还会更加的继续走低吗？气温？ 对，明天是周四，那么天气大的变化开始于明天夜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就是明天夜间可能有零星小雪或者是小雪，这个量呢很小，周五早晨就停了，对出行呢影响不太大。第二个呢就是24号周五的凌晨2-3点钟，这个冷空气呢就开始影响北京了，之后会连续刮这个2-3天的这个偏北风。第三个变化是这次寒潮天气过程重点的一个变化，那就是气温将继续大幅度的下降。周五最高气温是-3度左右，周六呢最高气温-4度，并且呢周五周六的夜间的最低气温啊都会降到-10度上下。这种情况呢在以往的整个冬季呢并不多见，而且呢还有3-4级的这个偏北风，风寒效应明显。那么到时候呢大家这个天气呢就会非常的寒冷，应该尽量的减少这个不必要的外出，并且呢要注意这个特别注意这个防风防寒。是这样的个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好，感谢郭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郭工。 好，再见。 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阴，偏东风1-2级，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东北风2-3级，最高气温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55到7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北京时间的18点05分，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疫情动态。 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12月21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77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0例，本土病例57例，其中陕西53例，西安市52例，咸阳市1例，广东2例都在东莞市，天津1例在西青区，广西1例在防城港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 据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官网消息，随着西安启动全员核酸检测，最新通报的52例本土确诊病例当中，近半数是在核酸检测点采样被发现，检测结果异常，被采取隔离措施，后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今天在西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西安市此次发生的本土疫情，经基因测序为德尔塔变异毒株引起。经专家研判，西安市存在隐秘性传播，已经出现一定规模的社区传播，并出现外溢病例，疫情已经进入到病例报告的高峰期。 另外，西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张丰虎表示，经过综合研判，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依然复杂严峻，特别是在封控区之外发现了阳性病例，已经出现了社区传播。下一步，西安将实施疫情防控提级管理，全面加强管控措施。 第一，进一步加强交通管控，坚决守牢疫情外溢防线，倡导全体市民非必要不离市。交管部门在1场5站和国省干道、高速公路等加强查验，对非必要离市人员进行劝返。确因特殊原因需要离开西安的，需要持有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之外，还需要提供街道单位证明以及相关审批手续，暂停全市长途客运班线。 第二是进一步加强社会面管控，大幅减少人员流动。除防疫需要和民生保障以外，非生活必需场所暂时停业，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超市、便利店、医疗机构正常营业，暂停游园、庙会、集市、民俗、广场舞等群众性活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疫情期间可以实行弹性工作制或是居家办公，鼓励企业采取灵活的用工政策，推行在家办公、线上办公，减少人员流动性。 第三是进一步加强小区和村组管理，坚决遏制疫情传播。全市小区和村单位实行封闭式管理，每户家庭每2天由1人外出采购生活物资，其他家庭成员除了在疫情防控、城市运转保障、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工作之外，一般不外出，外出需要持单位、社区开具的证明。 再来看黑龙江通报一例境外无症状感染者痊愈后入境复阳。记者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卫健委了解到，境外返回人员张某11月在缅甸感染新冠病毒，为无症状感染者，治愈后回国，12月1号在入境省集中隔离16天，期间核酸检测结果均呈阴性。12月20号7点30分，张某乘坐3U8847航班，9点53分经停郑州，13点40分到达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转至巴彦县实施隔离医学观察。第一次核酸检测阴性，第二次核酸检测初筛阳性，第三次核酸检测为阴性。 今天上午经专家组会诊，诊断为境外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痊愈后入境复阳人员。有关部门已经对已追踪到的密接和次密接人员全部落实管控措施，对涉及的郑州等外地市人员信息已经推送属地协查。 视线转向北京，据通州区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最新统计，12月19号到21号，通州区已对相关风险人员开展了3轮核酸检测，累计完成22977人次，核酸检测结果都为阴性。 通州区副区长董明慧介绍，19号出现的病例没有认真阅读有关提示，及时向社区公报，履行个人义务。病例所在的华清化市没有执行人员管理要求，及时排查发现风险人员，落实单位责任，不报、瞒报、谎报涉疫信息或不配合防疫工作的，将依法追究责任。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做好2022年元旦春节期间疫情防控及假日市场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要指导 A 级旅游景区、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剧院、娱乐场所等落实限量预约、错峰开放要求，控制人员接待上限，持续推进门票预约制度。

国际上比较认可或者是取得比较多突破的，就是在这个方案里面的有一种方案叫做托卡马克方案。实际上是用什么呢？就是说用这个强大的磁场来约束等离子体。什么叫等离子体呢？就是我们说这火焰就是一团火，其实就是等离子体。那么我们用磁场把它约束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让它四边不靠。说我们说这个温度高了，比如说火焰，我们被火焰烫伤了，或者是火焰的温度很高，这个我们用火焰来加热食物，或者是来加热什么东西，它是要必须要和它接触的。如果我这团火焰是跟周围什么都不靠，在一个真空环境下面，我就可以让它温度非常非常的高，但是其他的地方温度就没有那么高。所以说用这种非常强的磁场约束这团等离子体，我然后用一种特殊的方式给它加温，就有可能让它加温到上亿摄氏度，然后达到那个核聚变所需要的温度。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理论的设定。那么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我们国家的这个人造太阳，这个东方超环，实际上是在上世纪末就开始立项建造，然后呢在从2006年嘛就开始运行了。但是运行之后一直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不断的刷新了这个托卡马克这种核聚变装置的这种世界纪录。你刚才说温度会不会很高？是很高，它的核心里面的温度是上亿，一亿多摄氏度，一亿多摄氏度，大家想都不敢想，这一亿度的高温下到底是什么样的？这是一个非常奇幻的一个物理的，一个世界，跟我们现实的、跟我们大日常生活的这个物理世界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环境。但是呢，它又是极端的冷，因为要实现用极强的磁场约束这团高温的等离子体需要非常强大的磁场，那么非常强大的磁场呢需要用很强大的电场来实现的，强大的电场呢就需要有一个超导的环境下面，否则的话你说这么大的电流来生成这个磁场，有很多的能量就会消耗在导线里面变成了热量，就是非常危险也非常不划算的一件事情。那么要实现这个电流在这个导线里面的这种无阻碍的流动，就需要超导，就是超导的环境呢现在大部分是极低温的，就需要-200多摄氏度的这种极低温环境才能够实现这个超导。所以说你看这个托卡马克装置，就我们的这个东方超环，它的内部在工作的时候会达到上亿一亿多摄氏度，然后它在就是离这个一亿多摄氏度几米远之外的地方，就是它的超导线圈就浸泡在-200多摄氏度的液氮或者液氦当中，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冰火极端的一种环境。 也就是说人造太阳本质上是一个热核聚变反应堆，我们知道核电站是核裂变反应堆，为什么核电站早已实现民用和商用，而人造太阳却还处于实验阶段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受托的介绍。 在讲这个之前呢，我们必须要说说核聚变。就我们现在说核能的时候呢，更多的时候说的是这个核裂变，就是让这个原子核在这个比较重的原子核，有天然放射性的原子核，它一分为二，二分四，四分八的时候来产生的一些能量，这个裂变产生的能量，就我们人类早就驯服了裂变啊，早就做了各种各样的商业化的比较成熟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核反应堆作为核电站发电来产生能源来这个造福人类。但是呢其实裂变呢还有裂变自己的问题，首先就是它核燃料相对比较的稀缺，其次呢就是说这个核燃料这个产生的辐射呢比较大，然后尤其是这个燃料用完了之后所谓的核废料处理起来真的是挺让人头疼的，尤其是一旦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意外，之前的这个福岛核电站的这样的问题会导致很大的一个这个环境的影响。那么核聚变呢其实是相反的一个过程，它是把比较小的比较轻的原子呢把在一定的特殊情况下把它变成一个更大的原子，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也会释放大量的能量，这样的能量呢其实是我们每天我们地球上这个享受的大部分的能源其实本质上都是核聚变的能源，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太阳，太阳的能量来源就是核聚变。地球上呢我们已经能够用人工的方式来实现核聚变了，但是这样的实现方式呢非常非常的不可控，就是氢弹，氢弹其实就是用核聚变的方式，我们知道氢弹比原子弹也就是用裂变能量驱动的这样的这个爆炸装置它能量要大很多很多，但是呢就是我们只能在这种这个非常极端的情况下才能够诱发这种核聚变的产生。人们就想说我能不能找一个可控的方式，就像反应堆一样，这个我们把它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让它产生能量并且能为我们所用。因为聚变呢比裂变来说有很多的优势，首先它能量密度更大，其次呢它的这个原料的来源呢要更容易， 从我们的这个水里面就可以提取很多的这个核聚变的所用的这种必须要的原料，比如说氚啊、氘啊这样的氢的同位素，其实它的总的蕴含量要比像铀啊、钚啊这些这个放射性元素来说要容易得多。第三个呢，就是说它几乎不产生核废料，相对比较安全。说如果一旦我们能够真正实现了人工可控的可以这个利用的核聚变的话，那就可以很几乎一劳永逸的解决了人类的能源需求问题。但是呢，难就难在刚才我说了，你看这个核聚变发生在什么地方，对吧？发生在太阳的中心，发生在各种恒星的这个中心，包括发生在这个氢弹爆炸的那个时刻，它都需要一个特别高的温度和特别大的压力，才能够让这些氢原子重新这个聚合成为氦原子。那么这样的高温高压的条件怎么来实现？ 人造太阳离真正的投入使用究竟还有多远的距离呢？我们继续来听寿托的观点。 但是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还是一个演示装置，我们将会在这个装置当中实验各种各样的这种理论，为未来我们真正的实用化的这个核聚变装置用来服务人类来做一些先期的准备，这个可能还需要挺长时间。科学家们在估计是在本世纪后半段，是2050年以后，我们有可能看到实用化的核聚变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因为到现在为止呢，说各种世界各国的这些核聚变的这种装置，包括我们国家的这个东方超环、人造太阳也好，就是它能够产生一些能量，但是它产生的能量呢，还不如我们给它输入的能量多，是这个核聚变产生的能量不足以维持它的这个循环。所以说现在是处在这样的一个阶段。 真正的实际应用的话，会是一些大概什么样的场景呢？您能给我们描述一下吗？ 那基本上我们就是想让它来发电，因为我们现在人类对于能源的需求主要是用来发电。那么发电呢，如果电力的问题解决了，那其实我们想到我们周围很多的问题可能都迎刃而解的解决了。比如就是未来我们会看到核聚变如果有一天能够真的可控的被人类驯服的话，那么它一定是出现在一些新的这种电厂里面啊，就发电站里面，就是所谓的核聚变发电厂，会取代很多我们现有的这种发电的装置，来满足人类的能源需求。 好，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来关注国际方面。您将会听到朴槿惠的妹妹朴槿令宣布参选韩国总统。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畅行北京，极客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GLC SUV， 尊享舒适后排空间，感受全时四驱系统为您带来的全方位安全保障。梦想中的 SUV 座驾，邀您即刻启程，开启不凡前路。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或致电400-810-8880。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的智能场地， 产品发布，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场地，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垂询电话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东西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韩联社报道说，韩国前总统朴槿惠的胞妹、前育婴财团理事长朴槿令21号在首尔新闻中心召开记者会，宣布参加第20届韩国总统选举。 他表示，现在韩国政界和总统候选人不关心半岛问题和团结民众的根本之策，都在争夺权位，应通过修宪将总统制改为双手掌并立的半总统制，并为共生经济提供制度支持，防止机会和能力不平等造成收入不平等。 那么朴槿令参选总统是出于哪些方面的考量？他提出的将总统制改为双手掌并立的半总统制是否有可能落地实施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张连圭，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这里边有这么几层意思，一个是朴槿惠和他这个妹妹关系非常糟糕，俩人几乎是不见面不说话的这个程度。朴槿惠比方说入狱什么的，他妹妹啊，这个都不去看望什么的。反正就是说，朴槿惠还有一个弟弟。这个他弟弟和朴槿惠关系还可以，但他弟弟呢，由于这个朴正熙被刺杀了以后，他们全家呢从青瓦台被赶出来了，这个 当时的普遍的社会舆论都是对朴正熙进行谴责，所以说呢，他这个当时朴槿惠呢压力非常大，所以说呢，以前他父亲的一些部下战友现在都背叛了他们，所以说呢，朴槿惠当时非常苦闷，也就躲在了那个朴正熙家里边，后来就是出现这个啊闺蜜事件嘛。他妹妹和他说实话从各个方面来讲关系都很糟糕，他妹妹这一次出面竞选呢，这里边很有可能后边有些人在唆使这件事情，主要目的就是因为现在在韩国大选来看呢，一个就以朴槿惠为代表的右翼势力和以文在寅为代表的左翼势力，他俩现在竞争非常激烈，双方的候选人呢现在支持率呢不差上下，都是30%几不到40%，反正就个这个上下左右这样。这样的话呢，如果朴槿惠的妹妹参选，根据他这个家族和以及他这个政治理念来讲，很有可能对这个支持朴槿惠的这种右翼集团来讲是很不利的，他要分化他，就是拉走一部分选票，这样对这个总检察长现在代表右翼势力参选嘛，可能对他这个分一部分选票走。可以肯定的就是朴槿惠的妹妹参选获胜的可能性很小，这个呢完全是一种政治操作，主要就是分化右翼势力使他们呢难以集中起来和左翼势力竞争，所以说这件事情本身后面吧可能还有一种势力为了这个大选的这个格局啊，可能在这里边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操作。他妹妹在社会上没有任何的影响，所以说呢，获胜的就是几率呢几乎为零。 那您说他呼吁的这个半总统制，就是双首长并立这个事儿，您怎么看呢？ 这个由于目前呢这个韩国这种体制很特殊的，过去军人执政的时候实际上是没有限期的，你像朴正熙这个61年政变上台以后一直干到79年被杀，17、18年一直是执政，后来呢这个朴正熙被杀了以后全都换上台，全都换上台以后呢这个卢泰愚上台，到卢泰愚为止以前这几届呢就是都是军人执政，就是传统说法就是军人独裁，这样的话呢引起了很大的社会矛盾，朴正熙被杀也和这个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说呢当时呢社会上就是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呼声，就是要搞政治体制改革，坚决反对独裁，反对军人执政，这样的话卢泰愚执政期间呢进行了民主化改革，确立了就是这种选举制度，当时确立的就是什么呢，从此以后每一届总统任期是5年，只是任一届总统，也就是说为了防止出现独裁，这样的话呢就规定宪法规定每一届总统只能是任期不能连任，这样的话呢从这个金泳三开始一直到后来的几届总统都是这样，但这里边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一届总统执政期间只有5年，这个5年时间他这个一系列的政治主张了什么经济改革了这些东西5年时间能不能见效，这就是有问题了，所以说后来这几届总统看起来的在政绩上都没有多大的出息，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呢就是这个任期太短，朴槿惠的妹妹在提出这个参选完了并提出一种新的主张，这也是一种新的思路，但是执行的可能性有多大这就很值得怀疑了，何况他这个双总统制只是一个这么一个初步的设想， 这里边有很复杂的一个，比方说总统或者是和总理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他们俩这个权力怎么样区分，里边需要有一系列的宪法方面的一些规定。但是他提出来这个呢，只是这么一种政治设想吧，或者一种政治设计，这里边还有非常复杂的一些具体的内容。所以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能把它理解成这是一种竞选策略吧。 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昨天国际金价冲击1800整数关口未果后回落，那么相关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陆晨。陆晨你好。 主持人好。 那先帮我们回顾一下近期黄金市场的走势。 好的，本周三个交易日以来呢，黄金的价格是一个持续的走低。昨日晚间曾短暂的拉升至1800美元以上，但是未能形成有效的支撑后，有一个快速的转跌。截至今日16:30呢，金价收于1786美元每盎司。目前呢，这个奥米克戎变种病毒啊，正在世界各地迅速传播。近日呢，包括这个韩国、荷兰和德国多国在内呢，都重新实施了这个全面或者是部分的一个封锁措施。其他的国家呢，也是在这个圣诞节以及这个新年将至之前呢，提高了这个高度警戒的状态。奥密克戎这个变种病毒的传播趋势呢，势必会提升部分的市场的避险情绪，黄金的价格在短期内会受到一个支撑。但是呢，年内这个重要的经济事件基本已经尘埃落定了。此外，这个圣诞节假期将至，这个交易的情绪呢，或转向比较清淡，所以剩余的交易时间内呢，金价很难再对1800的这个整数关口形成一个有效的冲击。主持人， 那么主持人再来展望一下明年1月份的黄金走势吧。 好的，其实我们看到美联储现在已经确定了将在明年1月份加速这个缩减购债规模。此外呢，包括这个英国央行在内的多国央行已经落地或者正在准备这个货币政策的一个转向。在这个全球主要经济体这个货币政策紧缩增强的背景下呢，这个金价面临下行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后续随着这个新冠特效药的研发进度加快和这个效果增强呢，在一个比较乐观的预期下呢，就是未来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将逐渐减弱，所以这个由于这个疫情风险支撑黄金走强的因素呢是也在减弱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啊，在明年的1月份，金价将继续维持一个窄幅震荡的格局，上涨的空间呢十分有限。主要还是围绕1800美元这个关口是一个上下波动的行情，上方的阻力位目前看是在1820左右，然后下方的支撑位呢是在1760美元附近。主持人。 好，那么陆晨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牌价情况。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6.3724，欧元对人民币报7.1833，英镑对人民币报8.4591，加元对人民币报4.9357，澳元对人民币报4.5493。 好的，感谢陆晨的点评和分析，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来关注受市场风险偏好变化的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1号显著上涨，但不少市场分析人士表示，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在多国迅速传播，或将给未来油价走势带来更多不确定因素。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目前国际油价面临的最大不确定因素是美国是否因奥密克戎毒株加强防疫管控措施。一旦美国政府启动相关措施，国际油价可能会迅速跌至每桶60美元。 节目的最后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阴，偏东风1-2级，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东北风2-3级，最高气温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55到7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江宁、曼宁，责任编辑杨迪、曼宁、杨红，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各位听众朋友，因配合北京市重点道路工程施工，我台需要进行技术改造。 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北京城市广播中波1026千赫，北京故事广播中波603千赫，北京青年广播中波927千赫，将于28、29、30号每天8点到18点临时停机检修。 到时候您可以通过调频94.5兆赫、107.3兆赫、95.4兆赫、98.2兆赫或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继续收听以上四个频率的节目，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 另外，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冬奥有我，集卡集好运主题活动已经开启，即日起到12月31号，集齐8张冬奥卡片，一起瓜分2022元旦红包，感受红包雨带来的欢畅畅爽。更有听听故事广播在听听文艺广播联合的会员卡等您来，海量精品内容任你听，快来听听 FM 和我们一起大声喊新年好。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再会。 劳模精神，凝聚奋进力量，请听北京劳动者之歌劳模人物系列报道。 王振江，通州区永乐店镇大武村党支部书记，北京市劳动模范。从挑起村党支部书记这个担子起，他就下定决心为村里的老百姓干好事，干实事。近十年来，这个承诺他从来没有忘记。当年村民因为平原造林的补偿问题有了疑问，一些不理解的村民开始上访，王振江多次去相关部门进行走访咨询，先后召开党小组长和两委班子会议进行沟通研究，拟定出关于大武村平原造林计划实施过程中征地补偿实施细则，发到每家每户征求意见，随后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圆满解决了土地补偿问题，得到了村民的一致认可。2014年年初，王振江根据老党员的建议，萌生了建一个养老照料中心的想法。因为当时村内60岁以上的老人有380多人，而独居老人就有100多人，他们无人照料，自理能力差，在村里建设养老中心可以让老人养老离家不离村，解决子女们的后顾之忧。这一想法一经提出，很快得到了全体村民的大力支持。在王振江的带领下，不到半年时间，永乐店镇养老照料中心就开始投入运营。运营至今，养老中心各项硬件设施状态良好，老人们的物质需求也得到了满足。以养老中心为着力点，村委会还积极开展各项慰老服务项目，比如给80岁以上的老人过生日，给老党员发放生活补助等，真正解决了农村老人赡养问题，探索出了农村养老新模式。在2015年之前，大武村村民以种菜为主，收入普遍不高。为了让村民的钱袋子鼓起来，2015年，王振江结合本村实际情况，经过两委班子、村民代表讨论通过，从22户农民手里流转100多亩土地，新建了北京大悟新福育苗基地。基地的建设大大降低了种植户的劳动强度及育苗风险，为村民增收致富搭建了很好的平台。如今，大悟村由一个穷乡村转变为北京美丽乡村，这些变化倾注了王振江太多的心血，他的愿望实现了，他更相信大武村会越来越美好。 北京燃气提醒您，燃气灶具判废年限为8年，为了您的用气安全，请及时更换燃气具。北燃安心灶，我用心，您放心。北燃 APP、北燃优选小程序均可在线选购燃气具，详询您的燃气管家。